皮肤皮脂它的其实呈 弱酸性，它有抑菌的效果嘛，它是弱酸性，首先它跟我们皮肤这个酸碱度就不配，而且它这个洗的过度清洁其实把我们的皮就是这个最上面这一层角质层就受损了， 就有一种越洗越薄的感觉是吗？ 会， 对，不光是薄了，而且它这个整个这个锁水的机制也是变弱了，那就起皮了，干燥起皮嘛。 现在就是在开车的男士朋友啊，就是有没有手在颤抖的感觉，扶稳方向盘好吗？就是你们都来得及，其实都来得及， 对， 现在哪怕有一点点爆皮啊，可能就是你需要找到像星云他们这样专业人士稍微多几次啊，一次两次的深层的补水已经不足以补回你过往这么多年对他的亏待了， 对 对 啊。而且呢，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在什么样的季节，都不太适合这个清洁度太高的 皂基类的 这样的洗面啊、洁 面 的产品。如果以前你也是属于用直接用这个肥皂、 香皂、肥皂的， 真的 包括手工皂， 很多男士直接就是对肥皂， 嗯， 为什么？因为他们喜欢那种洗完了以后脸上摩擦感，有没有？ 对， 不要那么光滑，为什么要那么光滑？就觉得没洗干净一样。 啊， 那种太光滑，包括皮肤也是，啊，我曾经有一阵儿，就是那个沐浴乳，我觉得它就哎，为什么洗完了这么光滑呢？就觉得好像还 没 有把它洗掉啊， 嗯。 我也走入过这样的误区，就觉得哎，那一定要是用这种皂类的， 啊， 好像是， 很痛快。对，但这很可怕啊。 对对对。 这个会给皮肤造成一些损伤， 对对对，属于过度清洁嘛，因为它那个皂剂的那种洁面呢，包括手工皂哈， 手工皂也不可以用吗？ 对，因为很多人，因为我们也做精油哈，其实手工皂它也是这个，就是含这种碱剂的这种成分，对，所以它为什么叫皂嘛？它有含碱的这个成分，所以还是最好用那种氨基酸表面活性剂的那种，会比较温和一些。 好，这个应该算是我们秋季护肤以及整体护肤的好几个误区了。 对对对， 啊，就是不管男士还是女士，我觉得大家这个过度清洁的事儿啊，都可能多多少少在生活当中会不小心， 对， 就哎就过度了， 对， 不知不觉中。 对对对， 就清洁过度了， 还有过度去角质， 对，尤其是女生过度去角质。 哎，过度去角质这个事儿啊，我们得留到下半时段了，因为我觉得好像听起来是个很长的话题。因为去角质呢，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被一些护肤品的广告， 对， 误导，就觉得说，哎，我就得定期啊，甚至很频繁的去，不然的话呢，啊，这个老化的皮就掉不了，就有这种感觉，是这样吗？两位美容达人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呢？同时要提醒大家，今天要给大家送护肤的免费体验名额，在我的微博上面，大家要在微博给我留言才可以获得哦。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有任何的皮肤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来问心鱼和 Amy。稍后见。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国博24岁男，会选手西海峰，参与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对，我们子竹，我们不是在说你的这个用肥皂和大宝不好，嗯啊，可能特别适合他呢， 对对 对, 对 不对？因为他用了这么长时间，依然觉得很完美，嗯，啊，说明特别适合他， 对，比较适合他。 我们要反复强调的是，我们给大家的护肤的建议都不是万能的， 是的， 适合你的那个最重要， 对, 对, 对 啊。有很多人也问过我护肤的心得，我说我可以告诉你我在用，我可以把淘宝链接都给你，没有问题。我说但是呢，我也走过一些弯路啊，大家的国货的精品的那种 list 单子里面的我都用过，我说我也是在众多品牌里面最后筛出了一个适合我的，啊，我说但是我推荐给你不一定适合你，嗯，啊，不要因为我们说你不该用肥皂和大宝你就怼我卖萌好不好，嗯，然后说这个好时光不可辜负啊，爱美的话题都值得乐享，对对对，你看其实每一天都应该是很快乐的， 嗯， 啊，不要因为用错了手工皂了 心放宽， 对，就很焦心，嗯，好了，你已经站上了我们一个名额了，然后我们还有两个要送给大家的免费体验的名额，嗯，也确实是可以让心雨和 Amy 当面的来给你们看一看，说你爆痘的原因，爆皮的原因， 哎，对对， 你是不是有你想象当中的皮肤那么缺水， 嗯，对， 而且也不仅限于女生啦， 对, 对不对，因为找到他们来诊断的，你看刚刚这个爆皮的男士也会来解决一下，嗯，上一次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体验的名额，哎，有朋友去了， 嗯， 然后呢，两位诊断了之后也会有一些建议会给到我们，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秋季护肤的误区和秋季护肤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对呢，可以在微博上面继续给我们留言，同时也可以来索取我们的体验名额哦，嗯，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大雨天说，嗯，我不是无意当中开车听到你们节目的，我现在是赶紧停车给你们留言，你都已经赶紧停车留言了，我必须赶紧帮你念出来啊，绝对绝对不耽误你一秒钟。他说我想问一下，男士32岁，半干净男士，你对自己的评价也是有一点准确好不好，他说每天白天晚上就是用洗面奶洗脸，然后拍水抹油，很少敷面膜，最大的困扰就是觉得毛孔比较粗大，哎，但是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呢，自己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哦，想问一下怎么解决这个毛孔粗大的问题，如果你是比较有时间的话呢，你可以索取一个我们的体验名额， 嗯，对， 但是我待会儿来私信你好了，但是我们也来跟他说一说，以及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他觉得，嗯，哎，他作为男生，我也早晚正常护肤吧，在他看来是正常护肤， 嗯， 他会存在于说去角质过度的问题吗？洗面奶会有一个建议给他吗？毛孔 洗面奶其实正常的，我们就是用市售的这种非皂基的， 比较温和的， 比较温和的，也是能洗干净的。 对，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嗯，因为刚才我们仨开玩笑的时候还说，尼某雅的那个品牌里面特别喜欢给男士用那种磨砂洗面奶， 对， 那很可怕，那会把他的角质洗得有点薄了。 如果每天用肯定是不行的， 对对对， 但是偶尔用一下，如果像你看他这个毛孔粗大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油脂分泌过度，引起的，有可能， 嗯，有可能，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偶尔用一下也是 OK 的。 嗯，对， 好，因为确实是他没有说他的洗面奶的这个种类， 对， 但是呢，他的正常的护肤的步骤，我们还是提倡的。 对， 现在男士 还 拍水呢，这已经不错了， 不错了， 对， 很好了， 不错了。但是两位就这样初初判断说觉得毛孔粗大，那我们接下来比较建议的护肤的步骤需要有一些更改或者是补充吗？就是你要加一些东西在里面了，可能。 哦，因为毛孔粗大，其实还有一部分原因也跟天生的也有关系。 嗯， 哦，这个跟他这个皮垢啊，这个状态也有关系。所以，其实毛孔比较奏效的方法的话，可能会用一些光电类的会好一些， 能快速的见 效。对对对，护肤品的话，真的是， 收效会很。 慢慢， 对对对，而且其实表那个市面上有一些，比如说收敛毛孔的，其实它是让你的角质蛋白变硬，然后这样就会觉得好像毛孔是 好像小了一样的，其实它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收缩毛孔这个事情。对 哦，会不会你看啊，就是因为毛孔大的人呢，我觉得多数的人啊，我是自己观察周围的人，我觉得多数有像 Amy 说的那个，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 对对对， 过度是的。嗯，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老提一个词儿叫水油平衡嘛， 嗯，对， 所以它可是不是拍水不足以补充水分。 嗯，有可能是水分补充不够，这样的话它的油脂分泌就更旺盛，然后就 它有补充给我们，它用的是什么东西啊？它用的是欧某雅的什么碳？哦，我知道了，就那个黑色皮儿 的 那个， 那 个我觉得也有点过度 啊， 那个有点夸张了。那个最好不要每天用。 对，是的， 我觉得 就是不要每天用， 可以先把那个就是洁面的换成氨基酸类的，也不贵的。嗯， 氨基酸类的， 洁面。 怎么判断啊？这个 它的成分， 它成分 喜欢表面活性剂，对对对， 哦， 现在很多洁面的都是 这样子的。哎，你换成好不好？大雨天，你换成这个类别的洗面奶，那个欧某雅那个什么碳的那个你可以用，但不要天天用。 嗯， 啊，这是我们给你的，因为那个某碳的那个真的它也是深层清洁特别夸张的那种。 对，因为男士本身就是油脂分泌就相对于女生要多一些， 对，他就因为觉得自己分泌的多，所以就觉得一定要。那样啊， 对对对， 然后他说我还用媳妇儿的这个雪肌精的水和油， 哦， 这个还好， 这个已经很不错了， 很 不 错 了， 对， 很不错了，可以接茬用，好不好？ 嗯，对。 但是呢，也可以留下你的其他的这个，因为我已经给他在微博上面留言了啊，然后如果需要大家。哎呀，不管是无意当中还是有意收听我们节目听到了这个护肤的主题，哎，也想要获得我们体验的名额，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搜索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还有你们都好辛苦啊，一方面是要赶紧停车，然后这个WS 奥特曼说我是赶着红灯赶紧发的注意行车安全。他说是替我老公发的，用的是国货氨基酸洗面奶。 啊， 就很准确了，你看果然是女生就比较懂。哎呀，我都不知道氨基酸洗面奶是什么。说有痘痘是不是没有洗干净，电动洗脸仪可以每天使用吗？ 嗯，先说这个有痘痘吧。 替他老公用问的啊。 对对对，有这痘痘的生成其实它就是那个我们皮脂腺分泌的皮脂然后在我们的毛孔里堵塞了。堵塞了以后，这个里面呢它还有甘油三酯，有这个痤疮丙酸杆菌啊，这些菌一发炎它就产生痘痘了。所以呢它确实跟清洁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皮脂的分泌它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我们比较常见的受激素影响，内分泌， 对， 就你身体的那一条其实是痘痘的诱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对， 所以说外部清洁也是有关系，但是呢，也不是它唯一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吧， 而且它用的如果是国货氨基酸类的洗面奶的话，其实它应该还没到要过度清洁的地步， 对对对， 不会， 所以你老公的痘痘不太会是因为过度清洁了，那就要考虑它是不是油脂分泌， 对，包括压力大呀什么的，会引起整个我们的这个内分泌失调，激素。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上一些光电类的。 对，光电类的是比较好的，就是它可以至少它可以这个快速的消炎。对，消炎，但是 这个不是没洗干净啊，亲，不是没洗干净的事儿，不是啊，这个是肯定，首先告诉你一个肯定的答案，不是没有洗干净。我们也要去考量它是不是由内。 对， 还有 内在压力啊，或者是这个 健康的生活方式。 对。 就冲你这个，我觉得应该体验名额送你老公，就这么好的媳妇儿，真是啊！电动洗脸仪可以每天用吗？ 电动洗脸仪得看它是什么材质的。其实硅胶类的就还好。如果 我用的就是那一种， 如果 但我也不敢天天用。 对，你得看它的震动的频次，包括它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这个是 硅胶类的还好，还好， 有那种 有小刷子那种， 小刷子那种的话，其实它多少还是有一些损伤这个我们的角质层的。 不建议，好不好？我们也不是说一定不可以，但是我们不太建议小刷子类的电动洗脸仪就 不建议天天用了。 对，对， 好的。还有世界杯在问说，去角质的这个用品啊，使用是必要的吗？比如说脸皮薄的，但是不是敏感肤质。 这个刚就回到我们去角质那个话题嘛。就是去角质，我们正常的去洁面，其实皮肤本来就它有一个自我的新陈代 谢 的过程，你可以就只要它健康，你觉得它健康的一个状态，就完全没有必要去角质啊。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就是说它又不敏感，然后皮儿也挺薄的，那还去 什么？ 对，就完全更没有必要了。但是有些确实我们都见过，它那个角质层特别厚，整个皮肤发黄发暗，然后也很粗糙。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谨慎的，很谨慎的用一些这种酸类的这种去角质的产品给它去。 好了，如果你已经给自己的定性是脸皮薄的，而且也不是敏感肤质，其实就没有那么大的必要。 对对对对， 其实你正常护肤， 正常洁面就 OK， 就 OK 对，正常洁面就 OK 了，好不好？世界杯威武啊！然后其他的，这个朋友想提问，哎，你们是怎么着？这怎么到下半段是红灯变多了吗？路上还是大家车都停好了？是不是到地儿了？然后可以啊，停好车了以后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也可以说，这个哎，想要来获得我们的体验名额，可不可以？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啊。怎么爱成的猫吧，可能是说，哎，最近心情不太好。脸上的同一个位置起的痘痘，三四个月都下不去，就憋在那儿了，怎么办？ 这个还是应该。 但是你对自己的这个诊断很准确啊， 对对对， 心情不好， 描述的非常准确， 心情不好。那你是这样问一下，就是你是之前算是容易起痘的那个类型，还是说以前都没有，或者极少有这样的情况，然后这三四个月在同一个位置起了痘呢？给我们补充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如果会是经常不同地方冒痘， 对对对， 那我们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五脏六腑哪个地方比较容易弱一点。但如果仅仅是因为心情不好，再加上秋冬， 对，换季呀， 你看但是三四个月了耶， 时间比较长。对，他这个时间有点长了， 而且下不去，我觉得它有可能是反复启动， 对， 是吧？就稍稍好一点，可能又 对，同一个位置，我们也见过很多这种， 对， 你们之前对 那个地方就还是有炎症的， 但首先我们其实还是要帮它消炎， 对对对对对。 你自己的基础的护肤是已经达不到这样可以把它治疗的效果了， 对对对。 如果长 效会慢， 长时间不停的长的话，其实倒建议它可能去医院看一下，先内调一下，就是先让它不再长新的。那我们就是现在的一些手段的话，只能是把它外面的处理掉，但是如果它源源不断长新的话，可能会 你用词儿谨慎，源源不断用了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不是说你啊，这个 不好意思， 对，就是说不停的， 对， 不间断的， 对。 就是如果说重复的啊，老在同一个地方，护肤类的，包括说你即便找到新宇和 Amy， 他们也只能帮你把你现在的这个痘痘可能帮你清理一下，表面我们来处理一下，但是我可能处理完了过一周你又，如果是这样的问题的话，需要求助医生。 对对对，要内调一下， 内调一下， 包括注意一下心情， 对，中医西医啊， 对， 都可以。 对自己真是太不负责任了，三四个月了去看一下医生，不要讳疾忌医，好不好？有很多人是有一点担心了，就是，就觉得说，可能第一不是什么大问题， 对对， 不想浪费那个时间去排队， 对。 第二呢是，万一是个什么问题，心情更不好。之前不太起痘就是可能是偶尔，就是女性啊，生理期下巴会起痘痘，显得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痘，别哭， 同一个痘啊， 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痘，但是这样，你认为它是同一个痘？不一定，对不对？也不一定，它只是在一个位置而已。 对， 因为你观察，因为你这个时间比较长了，你观察你自己，可能觉得今天稍好一点，是不是？然后觉得明天又不行了，那其实它已经是在里面在重复发炎，它是在有一个新的， 对对对， 发生。说起来有点心酸啊，帮你擦擦眼泪吧。 啊，然后他还写得非常细致啊，就是还给自己描述呢，啊，就是是哪儿？哦，你现在明明是三四个痘都下不去啊！哦，那这个。这个一定是有一个重复，像 Amy 说的，在重复长痘的问题了。嗯， 对， 我们下来以后也请两位在微博上面来回复他，好不好？因为还描述的比较细致了。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说一下，其实上一次我们送出了这个体验名额以后，真的有我们的听众去了。 对对。 但是他是属于说护肤过度吗？ 会。